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几颗会落地，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，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， 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1977年琼瑶的电影《月朦胧鸟朦胧》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。这首歌呢是由凤飞飞来演绎的，作曲方面呢是古月，也就是左宏元。接下来今天第二首歌选择到的同样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，这个电影叫《七匹狼》，主演呢是王杰还有邰正宵等等。那么下面要听到的就是邰正宵演唱的这首插曲，叫做《没有》。那个时候的邰正宵呢，还没有成为一个全面创作的歌手。这首歌呢，是由陈秀楠作词，杨立德作曲。在作词当中呢，很像是一篇精致的情书，说的是我这个也没有，那个也没有，但是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。 没有六月的雨季，没有伤痕。 这首歌是来自邰正宵的《没有》，接下来是一首老歌的翻唱，唱这首歌的是苏运莹，就是唱野子的那位，他要翻唱的是刘若英的《后来》。苏运莹的嗓音很有特色，在翻唱方面呢会占一些便宜，因为唱谁的歌都像是唱自己的歌。这首歌同样也是《致青春二》《原来你还在这里》的宣传曲。 紫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的裙上霜，我跌下头闻见一阵芬芳，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，你问我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比他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，你如何回忆我，带着笑或是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， 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

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李宗盛的《生命的精灵》专辑当中的《寂寞难耐》。李宗盛呢，真是少年老成，在还不到30岁的时候呢，就写出了这种历尽沧桑才能感受到的体验。继续接下来是2001年孙燕姿的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风筝》。描写风筝的歌呢很多，叫风筝这个名字的歌也很多，大多数呢如果在描写感情的话，都是指那根线，我们牵扯风筝的那根线是要剪断它让它自由，还是拉住它。这首歌呢表达的也是矛盾纠结的心情。 我不想你多帮助，一秒我也知道，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敲一敲。 天上的风 在孙燕姿的《风筝》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1年无线投拍的一个电视剧《怒剑笑狂沙》当中的主题曲。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来演唱，主演方面包括有周海媚、关礼杰、汪明荃还有罗嘉英。 心中豪情壮志，狂风沙要此刻举世惊艳，飞鹰笑傲红苍中，凭路见风卷残云飘飘，遗草中来回天地，战才要还手大漠踏破关山四海奔驰，凭热泪热血肝胆两心志，刀剑剪西风千秋有合合人于意来造诗。狂风沙何惧秋风底无人相依，扬手于茫茫天地爱未顾至未意，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。作为朝阳区疏解面积最大的乡，今年以来18里电箱已拆除240万平方米的低四级产业，而年内的目标是350万平方米。

情独享寂寞。任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 这首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，这是台湾电视连续剧《八月桂花香》当中的片头曲，由罗文带来的《尘缘》。《八月桂花香》呢，是刘松仁主演的一部电视剧，描写的是胡雪岩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邓丽君留给我们的经典，最后的经典叫做《我只在乎你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 words like knives and swords and weapons that you use against me. You have knocked me.